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时间前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如落尽白如雨受伤感，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直寻和千百遍，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，兰花只知了又知

谁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 天。